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从未曾改变最初的那张脸。经历多少次更迭，太多无法预言，安静跨越，迎接未来，不管多遥远，用特写放大成每一天，每一刻都要燃烧沸点。 That we got one